城南塔中偏向来，多情转盘几成败。斜阳外半边柴，水亭花影问青苔，可是步步皆船海。千山水映一幢楼，燃一身酒，等月光向后，花中雨打湿轻舟，任风满袖，不觉烟波中几时有。结局终局，人交集对山雨，一枝燕飞连地，但见梅花不是你。千山水映一幢楼，燃一身酒，等月光向后，花中是轻舟，任风满袖，不觉烟波中几时有。千山雪，一夜如酒，万重圆酒，似雪醉墨，字字皆还休。纵使有莺飞雨瘦，凉风白首，唯愿你此生参得透。